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For Love 这个美少女组合是2000年成军的，但是呢，他们只发行过 For Love 和谁怕谁两张专辑，而在2001年的时候呢就解散了。四个人当时年纪呢都很小，基本是在16和19岁之间，曲风和形象当然也是都很活泼可爱，当时确实是俘虏了一小批的男粉丝。不过到现在还活跃在娱乐圈当中的，应该就只有杨丞琳了。来听听看这首他们很少女范儿的歌曲，叫做《谁怕谁》。 一直到昨天为止，根本不认识你。那么大的世界，说相遇就相遇。 天上没有星星，气氛也不像电影。 你怎么会突然闯进了我的心里？爱情根本不合逻辑。 No, no, no, 我竟然没有抗拒你的力气。 爱谁怕谁怕谁，梦醒的感觉，越来越快的心跳，别浪费时间绕圈圈。 爱却害怕谁怕谁，在彼此的怀里沦陷， 快乐总要冒个险，我来不及想到明天。 喜欢就是这样，何必说也许。不知道谁能把爱情冷静分析， 脸和脸靠得那么近， 现在我只看见你。 我的心哦，我的心，狂风和暴雨。 爱情根本不合逻辑。 No, no, no, 我竟然没有抗拒你的力气。 爱却害怕谁怕谁，有千种梦醒的感觉，越快的心跳，别浪费时间绕圈圈。 爱却害怕谁怕谁，在彼此的怀里沦陷， 快乐总要冒个险，我来不及想到明天。 没有也许，没有道理，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没有也许， 没有也许， 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没有也许， 没有也许， 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 要演三 个都 没有 ，No baby， 爱你 一不小心就 baby 爱上了， 都爱上了你。 爱就爱怕谁怕谁，心的感觉， 越来越快的心跳， 别浪费时间绕圈圈。 爱却害怕谁怕谁， 在彼此的怀里沦陷， 快乐总要冒个险， 我来不及想到明天。 爱却害怕谁怕谁， 有千种不幸的感觉， 爱越来越快的心跳， 别浪费时间绕圈圈。 爱却害怕谁怕谁， 怀里沦陷， 快乐总要冒个险， 我来不及想到明天。 爱却害怕谁怕谁， 有千种不幸的感觉， 越来越快的心跳，别浪费时间绕圈。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张志成虽然有 R&B 小王子的美称，也是一位真正的实力派歌手，但是呢，目前还处在半红不紫，没有大范围的红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像要磨练他一番。这首歌其实是翻唱韩国歌手文明真的《一天又一天》，开头的一段充满张力的清唱，其实是抛砖引玉的感觉，先让好声音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后呢，再用歌词和旋律来慢慢的打动你。来分享一下张志成《May I Love You》。刚刚开始恋爱的时候，那一段半生熟的时间呢，感觉是最微妙最美好的。很多人有关于爱情最美好的记忆呢，也就是在那一段刚刚认识对方的时候。等到彼此真正熟悉起来，要么就是过起了柴米油盐的婚姻生活，要么就是分开了。怎么来维持这样的好感觉，是一件让人觉得非常头疼的事情。

青春焕发金黄色的光芒，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色阳光。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我会在你身边穿步不离，如果我可以，真的我可以给你够宽的胸膛，让你安心的游离。如果你放弃，没理由的离去，让我听一听，不要怪我会哭泣。没有恐惧，没有过去，只是你跟我而已。不要说的太多，让我感觉到就可以。再好的再坏的你，都是生命的心理。不要等得太久，我怕时间会不允许。宽的胸膛，让你安心的游离。如果你放弃，没理由的离去，让我听一听，不要怪我会哭泣。没有恐惧，没有过去，只是你跟我而已。要说的太多，让我感觉到就可以。再好的你，再坏的你，都是生命的心理。不要等得太久，我怕时间会不允许。没有恐惧，没有过去，只是你跟我而已。不要说的太多，让我

现在坐标但是学的线条关于我的烦恼在错上思考宇宙间的频道发出什么讯号是否重要到底谁知道 远离人潮我在祈祷练习微笑的礼貌夜色笼罩的隧道看不到炫耀 What the? What's going on? 像初次的列车我跟未来擦肩了前方那里预测跟第一时间擦了车像初次的列车如潮突破了狂热我的希望炙热虔诚的很快乐啊耶在说谎电脑与人心相处得很尴尬从上世纪就开始在摩擦再多的案件也无法改变气候的晴天四季鲜艳寒冷的温度一个现在上岸的就是春天不用实验乘坐时的列车我跟未来在激烈前方那里预测跟你一起进的车 林俊杰演绎的作品叫做《子弹列车》，而接下来呢，继续要带你听到彭佳慧这首歌，带有强烈节奏感，叫做《敲敲我的头》。 心总闪躲，你还在乎什么？其实我很想飞，可是找不到一片天。我想喝一杯，只是我没有胆量醉。其实我真的没美，为什么 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我一步就能登天，站在最高点，别的意见听不见，也视而不见。我一手就能遮天，我所向无前。长处太长，短处太短，天高山高高不过我数。 远攀的高手帅得通所谓，雨来之前先刮风。满人懵懂，只是你不懂八字八，最后还是一场空。 让我分青红皂白，天才过庸才，别要耍赖，别胡来，把灵魂出卖。我心里有大惊小怪，变成大反派。

这是来自张惠妹，叫做《我最亲爱的》。最后来分享到老狼，老狼这个艺名呢实在是太响亮了，以至于呢很少还有人会记得他的本名。老狼的真名字其实呢叫做王阳，他的老爸呢是中国航空航天部的总工程师，而老妈呢是中央广播交响乐团的团长。大学他念的是电子专业，也是一个模范的理科生，但是后来因为女朋友非常喜欢齐秦，于是呢他就把名字改成了老狼。来分享一下老狼这首曲目《音乐虫子》。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先到这里，我们稍后再见。 梧桐山旁的浮云里飘出一弯朦胧的月光，清清淡淡的月光静静地飘落在我的身旁，在寂寞的晚上，我就是一只音乐虫子，飞呀飞呀找不到爱发源的地方，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庞，在没有镜子的世界里会不会忘了自己的模样，在寂寞的地方我就是一只音乐虫子，飞呀飞呀找不到梦结束的地方，我飞呀飞呀飞到那蓝色的天堂，飞呀飞呀飞，我不要无奈归航，也许在那里我能够自由地飘扬，也许到那里才是我停留的地方，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在没有镜子的世界里会不会忘了自己的模样，在寂寞的地方我就是一只音乐虫子，飞呀飞呀找不到梦结束的地方，也许到哪里才是我停留的地方，我飞呀飞呀飞到那蓝色的天堂，飞呀飞呀飞，我不要无奈的归航，也许在哪里我能够自由地 哟，